ChinesePod.com 你怎么在看《唐诗三百首》？ 我喜欢啊，读古诗是我从小的爱好。 不会吧，我毕业以后最高兴的就是不用再看再背一首古诗了，你居然把它当作爱好。 是啊，这么美的语言你怎么会没感觉呢？朗诵诗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 我看是受罪，我刚会说话的时候，我爸妈就逼我背唐诗，上学以后不只要背还要写，不准错一个字，你说我怎么可能会爱上诗歌？ 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从小就喜欢诗歌，特别是古诗。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诗人？ 太多了，唐朝的我喜欢李白、杜甫，宋朝的最喜欢苏轼。 总之我就是讨厌诗。 哎，你真没文化。